朋友啊，敬你干一杯，敬你干一杯。胜利的誓约永难忘，杯中洒满辛苦泪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十月里像春雷，把一身都举进杯，初心的酒多美，千杯万盏也不醉。啊，望北京，豪情啊，胜过长江水，胜过长江水。锦绣前程当指引，万里山河今朝晖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展未来无限美，人人胸中春风吹，美酒浇往心头火，燃得斗志永不退。今天那唱饮胜利酒，明日啊上阵今儿百杯，为了是四个现代化，愿洒热血和汗水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征途上战鼓擂，条条战线皆报备，待到理想化鸿鹄，咱充满美酒再相会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咱充满美酒再相会。 太久，你从哪里来？

Thank you.

时光短暂，总有万语千言难诉心中留恋。静香，我的歌声永远把你陪伴，你照你的思念也会把我挂牵。 再见再见，等到明天的这一天。再见再见，等到明天的这一天。 只有离别的时刻才知时光短暂，万语千言难诉心中留恋。今宵我的歌声永远伴你陪伴，明朝你的思念也会把我挂牵。 再见再见， 时光短暂，总有万语千言难诉心中留恋。静香，我的歌声永远伴你陪伴，明朝你的思 I'm not afraid to die.